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那管家举灯缩了半日，笑着说：“哈，是二老爷又回来了。二老爷，不是小的们大胆，实在老太爷脾性不好，这会子还和老太太生气呢。方才传出话来，说二老爷要是再回来，还是请先回去。”他话没说完，啪的一声，脸上已经招了一记耳光。红利一肚皮的5位不和怒喝一声：“你滚回去，告诉银泰宝亲王来拜见他，问他见是不见。”那管家被打得就地一个墨旋，愣着看了半晌，才认出是宝亲王，忙不迭翻身跪倒，倒算着磕头：“ 哎呀，小的是有眼无珠，没瞧见王爷您老人家，小的吃屎长大的，千岁爷千万别计较，小的这就进去报。” 滚起来！红利被他这几句不伦不类的话逗得一笑，顺势踢了一脚。尹太睡了没有啊？ 没呢。 管家起来：“ 有位陈老爷来拜，正在花厅说话呢。”“ 前头带着路，给我们掌着灯。”“ 是。 那管家又磕了个头，屁滚尿流的跑去，亲自掌了个玻璃球灯，一边殷勤带路，口中念念叨叨的说：“ 其实老相爷心里很亲尹老爷的，甭看说话狠，这边拐弯。千岁爷走好啊，这是到月洞门槛儿。只是我们老爷生就的孤拐脾气，他见了我们哪个爷也都是脸拉的老长，我们都吓得躲得远远的。” 说着已经穿过一道篱笆花墙，便听北边书房侧西花厅有人说话。尹继善蓦地一阵紧张，竟然站住了脚。红利一把拉着他冰凉的手，挑帘便进了花厅。 却见是陈世官和尹泰一处盘中放着瓜果，二人正下大棋，下得入神呢。尹泰一匹马卧槽过去，听见有人进来，不耐烦地说：“ 行，跟你们说过，我要和陈大人下棋，不过东院去了，怎么又来了？” 陈世官将视角炮别了马腿，哈哈，捆令大于军令嘛，你是我朝的房玄龄，告诉你们大太太，老陈今晚不走了，明儿打一副银头面谢他，当头炮给你架起，嘿嘿，你歪老将吧。尹泰死盯着棋盘， 不一定歪老将，张师茶凉了，快换。 红利见这一老一少棋瘾如此大，不禁好笑，正要说话，一个中年妇人在外答应了一声，端着茶盘进来。他一眼瞧见尹继善站在一边，顿时惊得浑身一颤，竟僵立在地。尹继善面无人色，头颤身摇，叫了一声：“ 爹娘！” 扑通一声双膝跪地。两个棋友这才转脸，见红利似笑非笑地站着，忙乱了局，起身伏地请安：“ 哎呀，王爷！” 尹张氏忙也捧盘陪跪。尹泰磕头说道：“ 哎呀，再没想到王爷银夜来到陈府，上午陈陪驾去吊祭先太子，原想见见四爷，后来张五哥说四爷忙大事，连张廷玉都见不着，只好罢了。” 红利一把拉起跪着的尹继善，命众人都起来，笑着坐着：“刚刚从畅春园下来，半道上碰见纪善，他说他去了清范寺给十三爷请安，要回驿站。我说我要去老尹相公府借书，你又不是钦差大臣，泡那个驿馆干什么？论中也不在这上头，就拉着他回来。陈世官几时进京的？”大伙一边说话，命众人就都落座了：“奴才今早时来的，借100多万两银子交了藩库。”陈世官笑道：“李志台和范时杰都有信给爷，原说到王府的，路上碰见尹老，说四爷忙得不着屋，就拉了我来下大棋了。”他们说话，张氏早已悄悄退出去，又重沏了四杯茶端来，依次给红利、陈世官、尹泰制茶。到尹继善时，尹继善却先起身一揖，又长跪在地，双手接过。张氏向众人扶了两扶，低头退到一边垂手听招。红利这才留心到他，上下打量时，不过43、4岁，白皙的圆脸上已经爬上细细的皱纹，嘴唇略显厚一点，左唇下还有一颗殷红的美人痣。他穿着一身青布衫，靛蓝裤边滚着杏黄梅花边，浆洗得干干净净，低着头一声不言语。红利极细心的人，立时意识到了什么，便问道：“纪善，怎么行这个礼呀？”“ 回王爷。” 尹纪善胆怯的看了尹泰一眼：“ 他是纪善的生母张氏。” 红利、陈世官立时都是一怔，忙也起身向张氏一揖。红利故作惊慌，连连说道：“ 哎呀，我们太粗心，请夫人原谅，这是下人们伺候的差事，小王断断不敢当啊。夫人请坐。”“ 纪善，你愣什么？快给你母亲搬座啊！”尹纪善早已经起身 双手端了个绣花墩放在尹泰身边，轻声说道：“ 娘，您坐着歇歇。” 张氏一句话没听完，已经是低下了泪来，连连后退，对尹继善说：“ 二老爷，我不是这排名上的人，这怎么使得？” 尹泰的脸涨得血红，勉强笑道：“ 王爷赐你坐，你就坐呗。” 张氏向丈夫一躬，才斜牵着坐下。红丽装作没看见，轻轻的一笑，对陈世官说：“ 你寻我回事，回什么事啊？”“ 回王爷。”陈世官也被弄得浑身不自在，歉意的看了一眼尹泰和局促不安的张氏：“ 我这点事，说公不公，说私也不算私。来京前，李志台准了我7天假，回海宁看了看。 我们家乡苦啊，那里不像苏北，一个人只顶不到2亩田，又没有荒地可垦。一人不耕，数人受饥；一人不织，举家无衣呀。前年又备了水，去年元气没有恢复过来。因各地征粮，那里的米涨至4钱2分一斗。他说着，泪水已经涌了出来。 这不过是一州之地，我来求四爷可怜我家乡父老，能不能免了今年的赋，我替他们给爷磕头了。 说着离座便磕下头去。 红丽没想到是这个题目，见众人尴尬，也想借此缓松一下气氛。 哎呀，这么点子事，你跟户部说一声，省里又有李卫尹继善，还做不了主吗？ 我们那里都在设义仓，一是国库，二是义仓，无论如何不能短，是李志台下的严令。谁办不下来就撤差，谁不肯办就换肯办的去。我去问户部，户部说短一两粮保亲王也不依，所以回来还得求您，您松松手，漏几粒米就够我们海宁人足家宝了。 好了好了，你甭难受，我答应还不成吗？红丽说着起身到书案上扯过一张纸，写了几行字交给了陈世官：“你拿这个交给征粮司，叫他们照办就是了。”陈世官喜的眉开眼笑。红丽已经站起身来，看着书架搜寻了一会儿，抽出了一本《宋元学案》，掖在了怀里。我也该去了，世官也是啊，叫人家爷娘父子们坐一会儿，说说提几话，后个你寿诞，我亲自过来拜寿。尹泰两道寿眉抖着，脸上似笑不笑，也说不清是悲是喜，还要起身送行。红丽说了声不必了，已和陈世官相跟而去。尹继善看了一眼早已经站起来的母亲，忍着心里的酸楚回身一揖：“ 阿爹，你老人家70大寿，恰恰儿子进京述职，这是天叫我们阖家团圆，真是不胜之喜。吏部马堂官给我去信，哥哥的事也办下来了，补了江西盐道，我给他回信，我在南京，鸽子在江西，都离北京太远。您已是古稀之年，大太太也望60的人了，能好给我哥哥补到天津或保定，来往和爹娘见面方便，也能带儿尽孝。” 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亲娘， 老马回信说天津道出缺，可以换过来， 不过江西盐道是要缺，天津道是受缺，叫我再商量一下，请阿爹和大太太商议一下，给他回信儿。儿子急着回来，也为办这件事儿。 尹太满是皱纹的脸似乎舒展了些。 这也算你一份孝心吧。其实我心里，你哥两个都一样，并不偏哪个像哪个。只你如今已经官居极品，你哥哥科场蹭登，官运也平常，未免多替他操心些就是了。 尹继善见这位严父没有发怒，心下稍觉宽慰，从袖中取出了几张纸，双手奉上。 这是儿子给阿爹带的寿礼礼单。 张氏忙接过去转给了尹太。就在母子手一触的一刹那，尹继善仿佛觉得母亲的手热得发烫，心里又是一紧。 二姨娘，您身子不舒服吗？ 尹太也说， 啊，我也瞧着你脸色不好，何必这么熬着呢？你歇去吧，叫五姨娘他们不拘谁在这里伺候都是一样的。 不不，我没有病，是方才捧着热茶手暖的烫了些，别的姨娘早歇了，我在跟前伺候老爷子。 说完好像生怕尹太再赶自己走，拧了一把热毛巾递给了尹太，竟站在尹太身后轻轻替他捶背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儿子，泪水直在眼里打转着。尹继善回避着母亲的眼神，说了自己任上的情形，弘历在南京与自己的交往和皇帝对自己的几次加冕。说着说着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 皇上带儿子真是恩高如天，还问及母亲的安来着，就是姨娘皇上也关怀着，娘您别总这么站着了。 不知怎的，他胆子一炸，竟亲自搬了张椅子拉过母亲。 阿爹也说不让您劳累，您就坐下歇歇吧。 又回身喊道， 来两个丫头给老太爷捶背打扇。 尹太被尹继善这一连串大胆的举动弄得一怔，旋即大怒。他在外面待人接物温厚亲切，极有涵养容量，就是比他低五六品的县令县丞也是依让谦恭，但一回家就成了皇帝，除结发大太太，别的人一概都是奴才。大太太范氏是他随康熙西征运粮路上认识的一个镖局家姑奶奶，一身的武艺，被蒙古兵包围的时候冒着箭雨背着他逃出重围，康熙指婚成配的。他当二品官的时候，太太已经封了一品诰命，初婚也还平等，太太生了八个儿子，他又纳了几房妾，就恩爱犹存，平等全无了，成了举朝皆知的房玄龄。房玄龄是谁？唐朝宰相，著名政治家，以怕老婆闻名。他本来呀，也喜欢这个二儿子温文儒雅、风流倜傥，但无奈张氏却是乐户出身，乐户贱民，如民间吹鼓手行业的那就叫贱民，乐户根本没法和樊梨花似的巾帼诰命相比呀。偏生的大太太养的儿子名位不显，又加上他自己的侯爵是在诰封尹继善为巡抚时伏笔加上的，显见是沾了尹继善的光。尹继善不到三十岁 斩将夺官，直上青云，做了封疆大吏了。但大儿子快50岁的人了，当个道台还要投门路说人情，这些诸端他越发的压制张氏，一来为夫人熄火，二来也防张氏以儿之势压倒众人，三来呢自己心里也略觉好受。眼见尹继善如此举动，尹泰心中的火一窜一窜的，用相臣度量压了又压，终于还是忍不住冷笑了一声：哼，你不要坐不安，有道是母以子贵，你自然要上台盘的。继善呐，你如今官做大了，也历练出来了，学会了叫你爹难堪了。 回阿爹。 尹继善脸色雪白，也不肯伏低，只长跪在地。 儿子并不敢非圣无礼，母亲站着伺候老太爷是应该的，但我瞧母亲气色似乎有病了，老太爷自己也说了的，礼有经，义有权，儿子跪着代母亲伺候老太爷，您看如何？ 尹泰被儿子堵得一怔，他也是个大理学家，无论情理，儿子做得无懈可击，说得天衣无缝，也真无从辩驳，因又从别处挑剔他。 我不止这个说，我问的是你的心。 儿子问心无愧。 我当年随先帝爷出兵放马，那时候还没有你的，我随金上伴读东宫，和皇上敲棋吟诗，你还穿着开裆裤呢。 尹泰的话刀子一样犀利。 没有我哪有你，没有我之昨日，焉有你之今日，你阿爹什么事没见过？什么事想不清楚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宝亲王来意吗？你本来孝顺有加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请一位王爷来压制你的老爹。 他一口气噎住，立时猛烈的咳嗽起来。张氏和尹继善都一跃而起，忙不迭的给他捶背端素鱼，口中只是劝他别多心。尹泰却不领这母子的情啊，喘息略定，便推开了二人。 左民依朝廷王法，咱们家有自己的规矩家法，你们好自为之。 竟一甩手去。张氏听尹泰脚步去远，一把揽过尹继善。 儿啊，你叫娘说什么好呢？你心疼娘，这还用说吗？还用这么做吗？娘在一旁站着瞧你，心里也是熨帖的，何必在乎这些摆样子的东西呢？你在家还好，可你终归还要南京去的。我不懂事的儿啊。 浑身都在抽泣颤抖，伏在儿子坚实的肩头上，仿佛一松手，儿子就会突然消失似的，紧紧地抱着，一只手轻轻打着尹继善的背。尹继善也是泪流满面，抽着生气说道： 娘，你儿是个有种的，有生气，有胆量，也有学问，我肩头挑得起，你一点也不用怕，大不了我接你到任上，我叫你享尽人间清福。 张氏双手紧紧扶着他的肩头。 你爹要是不依呢，老爷子那决心你晓得的， 他不肯也得肯。 纪善想到雍正对自己的信任亲情，笃定地说： 我

扶着进了正堂，早见香案已经摆好，尹太官袍履带齐整，樊梨花凤冠霞披凝立在侧，二人似乎都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。见他们进来，尹太淡淡地说道：“ 你们也站过来吧。” 尹继善这才看见是当今皇帝的十七弟义亲王云礼前来传旨，忙和母亲哀身站在尹太的身后。那张氏几时经过这种场面，瑟瑟抖着站不稳，只靠着儿子勉强站定。高无庸给云礼打了个签儿：“ 接旨人已齐，请王爷宣旨。” 云礼点了点头，高无庸立刻退下，转眼之间便又上来，双手捧了一个金盘，盘上放着一套辉煌华丽的一品诰命服饰，还有两个黄灿灿亮闪闪的头号大金元宝放在盘边。诰命符上压着一顶楼花金座朝冠，三颗榛子大的东珠，中间攒着一颗樱桃大小的红宝石，颤巍巍的在灯下熠熠生光。这套行头何府都知道是正室夫人范氏的得意之宝，怎么又递来一套啊？此刻外间廊下仆夫长随丫头老婆子黑压压站了三四百呀，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个场面，静的一声咳痰不闻。云里此时才到案前南面而立，却是口宣谕旨：“有旨，尹太、尹继善、范氏、张氏听宣， 万岁！” 四个人一齐磕下头去。尹太相从先帝有年，卓有牢记，辅佐朕公，公心甚是，乃朕之心履大臣。云里轻咳了一声，接着背诵：“且尹太训子有方，有子如尹继善者，秉公为命，怀诚事主，廉能爱民，封将江南以来，与我朝诸军国要差办理妥善，不愧古之名臣。朕思子贵父荣之意，以屡有加恩，父子并为同朝助听之臣，乃亦尔家之福也。然非有张氏，则无尹继善，无尹继善，则尹太之勋名焉得如此之显？是张氏之相夫教子，公义不可泯。今继善已贵，其母仍浅青衣之列，甚有乖于母以子贵之礼。前已封告尹太之妻范氏为郑国将军一品诰命，今遣义亲王云礼持官传旨，即着张氏谨受诰诏，同为郑国将军夫人，赐一品诰命符册，而其受之，随子赴任，勿负朕望，亲子。”四个人一齐争在了当地。云里满面笑容，又向尹继善一躬：“恭喜尹老相公、范夫人，恭喜张夫人、继善公。”因见四人僵跪不动，诧异地问道：“怎么着，你们不奉诏啊？我可是自带酒宴要在此饱醉而去的呀。”尹太左右看看，似乎有些茫然，身边的三个人都低着头，个人心里什么滋味他心里雪亮。 但这种绝不可能的事，居然此时真真实实的出现在了自己身上，他无论如何也释然不了啊！恍惚之间，他扣下头去：“ 老臣谢恩。” 他这么一开口，尹继善三人也都参差不齐的磕头，含糊不清的谢恩领旨。哈哈哈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小王今日好高兴啊，把我带到席面台上来，我陪大人和二位夫人高兴。银见范氏和张氏瘫在地下都没有起身，竟上前一把挽了张氏。那尹继善何等聪明之人呢，几步上前，双手扶起软的面条似的范氏，竟是尹泰做了主席，两个一品诰命分坐两旁，云里亲自开尊相陪。尹继善按耐着激动的要跳出腔子的心呢，转桌的真久啊，尹泰是脑中带着对皇恩浩荡的感激，范氏是羞中带怒，夹着对张氏的妒忌和圣命不测的畏惧，张氏则是悲喜惶恐，如对梦寐，迷惘无主。云里却是觉得有趣高兴，兴趣盎然，四个人各怀天差地别的异样心思，同席相坐，都是来酒即饮，举杯即干，不足半个时辰，都已经是玉山青颓，烂醉如泥呀。尹继善伺候他们各自安歇了，也几乎瘫倒在地，幸是他心思还算清明，替熟睡的母亲打了一会儿扇子，叫丫头过来替着伏案提笔，挖空心思的给雍正写谢恩的折子。雍正此刻却在光火呢，听了弘历传来的闲话，他立命将弘石和弘昼都召来淡宁居，依着雍正的意思，还想叫方苞这个老几世中，同时叫进孙家干来细问，却是弘历拦住了，说道：“这都是些恭维里的细事，就是假的，也是无形消弭了的好。只可儿子御史套着话问来由，不过看样子，就是不问，孙家干似乎也要密奏皇上的，依着儿子，就兄弟们这里问一问就是了。”红昼揉着惺忪的睡眼说：“ 就是四哥说的，这种事晓得的人越少越好，咱们先就自惊自怪的，反倒吊灯大了，家丑不可外扬嘛。” 他是被人从被窝里叫起来的，脸上还带着睡相。红石听他说的极不得体，瞧着他的样子真想笑，只低着头装作听不见。雍正素来威压百僚，性冷如冰，极挑剔的一个人，偏偏对弘昼这个小儿子异常宽容温和，只瞪了他一眼：“哼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朕有什么家丑不可对人言的？这是有人刻意造谣，原来只在京师，好嘛，现在扇到平头百姓那里去了，捉住为首的，朕必处以极刑。”弘历方在沉思呢，弘石说道：“ 对，阿玛说的极是，这不是无根之谣，有些宫闱里的事，外头人捏造不来的。皇上孜孜以求治，累了一身的病，有人心怀叵测，还在百姓中这样传言，真可令人发指痛恨。”弘昼立刻反驳：“ 我说三哥，我们都是皇上的儿子，痛恨还用说吗？现在不是商量恨不恨的事，是商量办法。像太后轰逝的谣言，十足的是宫里太监嚼舌头，不不不，这不叫嚼舌头，纯粹的捏言造信，乱政欺主。” 红咒一语提醒了雍正，他提高了嗓门叫道：“高无庸，你进来。”高无庸就守在店门口，他从来没见这爷四个半夜三更聚在一处说机密，连眼地都支开了，心里忐忑着，只觉得像要出大事。猛听雍正一叫，脚一颤，忙颠着步跑了进来：“ 奴才在。” 说着便跪了下去。雍正却觉得一时无从谈起，板着脸沉吟了良久：“你虽然不是六宫都太监，位分不高，但你朝夕跟朕伺候，其实比都太监还要紧。”“ 嗯，这都是万岁爷的太……”“ 不说这个，朕有时接见大臣，只言片语的，怎么就传出去了？”高无庸顿时慌了，连连磕头：“ 奴才是两代主子使出来的人，晓得主子的规矩，怎么敢在外头犯老婆的舌头？有时候外官稀图奴才传话，能早点觐见，塞给奴才一点红包接了是真的。再大点的坏事，奴才没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儿啊，就是在这店里伺候的也都还规矩。”“ 规矩？哼，甘肃布政使调湖南，他本人怎么就先知道了呢？”“ 回万岁，那事儿已经发落了，是秦可儿传的，已经撵到了打生乌拉去了，不干奴才的事儿啊。” 雍正没来由的叫高无庸进来，见他吓成这副模样，不禁一笑，输的又收了笑脸：“哼，近来恭敬不严，门户不紧，有些不该外头知道的事传了出去。你不要怕，朕知道不是你，但你有责任。”“ 是是是是是，奴才明早起来就召集他们训话，谁敢再犯蛇，抽了灭条撵出去。”“ 你说得好清楚，泄露宫闱密事，朕是一定要杀他的。”雍正咬着牙，语气淡淡地说：“近日之内，朕必定叫你们看个样子，都给我滚吧。”弘历这时才开口说话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太监们串茶馆吹牛犯舌头是有的，远播到云贵川的民间，简直不可思议呀！就是武帝说的，也无需惊怪，看看是什么苗头再说。如今有些事很怪，扑朔迷离，宁可续密过一点，疏漏断不可取。万岁爷是包容天地的人主，似乎也不必为这些闲言烦恼。”他的话其实和洪昼意见相同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有的事不能认真，也不能解释，不然就会越描越黑的。雍正当然也听懂了，但这件事越是咀嚼，后味越是不佳。文官武将之间结党，党员之中传谣，可以召集起来痛加训斥，可以捉来下狱、流放、杀头。百姓们传谣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可谓的是，有的地方已经兴起白莲教，屡禁不止，有扯旗放炮、笑聚造反的。各地各行也都自有帮会，各有势力，朝廷也没有当一回事来控制，也极易为匪人利用作难。想着，雍正问道：“弘历啊，你回京曾经说过，李卫见了一个叫吴瞎子的跟你，后来他来了没有？”“来了。”弘历一心还想着孙家干说的那些可怕的谣传，不知道这一瞬雍正已经动了那么多的心思， 忙义工身。他现在就住在儿臣的府里，教习儿臣些功夫，万岁想见他吗？红石突然一阵失望，红利公事之余和私底里几个男女高手一处练习武艺，他是早已经听说了的，正想着寻个话题说他私养死士，狠狠地上一次烂药，如今这么明白认成，此事算是休矣。思量着，雍正摇头说道：“朕暂时不要见他，但这些人物黑白两道都趟得开，江湖民间消息灵动，又把握着一些帮会，要施之以恩，结之以义，晓之以理，加之以威，他们说话办事比朝廷方便得多。你先从兵部下个折子，让他有个明白身份，接见的事以后再说。就像这些谣言，江湖上有什么动静，须得让他留心。”是。红利吃透了雍正的心思。雍正端起茶一边呷着，出了半日神：“你们不要轻看这件事啊，谣言小则伤人，大则灭国呀。朕遇这种事从来不肯轻易的放过。弘历现在管军务钱粮，能留心政治，这就是有大局。弘时你管政务，琐碎事千头万绪，但有风闻也要及时密陈奏朕。弘州，朕是看你疏散，身子骨也不好，所以把太常寺、太普寺、栾仪卫、太医院这些闲差给你，并不是叫你养老，你怎么可以任事不管，只在府中胡闹呢？你们兄弟三人秉性才德各有所长，要各尽所长，帮着你们的老阿玛治理这个天下，信这个认那个，你们瞧着是那么回事，其实朕的骨肉不就是你们三个吗？你们三个为一体，要从心里头和睦，这才成事。篱笆扎得紧，野狗钻不进，没有内鬼招不来外祟，滚吧。三个人一起磕头：“儿臣们懂了。”洪昼说：“ 儿子一定记住阿玛的话。其实儿子那里有点有点百无禁忌，倒是人们见了儿子随便些，什么话都听得见，像杨明石、孙家干这些正臣，还有些换场不得意的宫里头的太监什么的，儿子都处得好，往后一定多替皇上留心，有大树才能乘凉，连这都不晓得，儿子还成个人吗？” 弘时一脸的郑重其事：“圣祖崩驾，皇位交接之时，那些谣言儿臣敢断言，一定是隆科多那个老匹夫造了去的。他现在已经圈禁，但谣言已经传出去了，这种人岂可轻恕啊？杀掉他，以震慑那些不归之徒，也不失为一法。” 洪昼一脸的痞里痞气的形象，半笑着说：“ 三哥这个想头不对呀，我倒觉得隆科多死不得。皇上当初继位继得光明正大，是八叔是阿奇纳他们在后头捏造谣言，有事没事搅乱朝局，杀了他更死无对证了。他活着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得着，能给世人当个见证。” 弘历却说：“武帝这是聪明话，不是你提醒我几乎忘了，上次允仍二叔病危，我去探望，顺便看了看隆科多的禁所，还没有走到屋边就闻到臭气，看守的兵士悄悄地回我，隆科多大小姐都不能出屋，这么热的天儿，非过病气不可。三哥， 你赶紧换换那群看守的，隆科多罪再大，他前头还算有功吗？雍正越听越觉得不对，但不对在哪里他一时也想不清楚，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他也不能把心思和盘托出。他一口接一口的呷着茶，神色平淡，又似有着深深的忧郁，一直都不言声。红石见众人辞节，笑着岔开了话题：父皇料理事情常有出人意料的，多难办的事也都是欢喜结束。就如隐基山吧，他府里此刻呀，不知怎么个热闹法呢。雍正这才回过神来，想象着隐府的情形，不禁一笑。三兄弟又凑趣奉迎承欢，给他说笑话解闷儿。中壮11点子时石牌才公速退出。隔了一日，6月18是雍正生母乌雅氏的60名寿正日子。早晨天刚放明，雍正便从畅春园发驾回了大内。他先到寿皇殿给康熙和乌雅氏的坐像捻香，行了3跪9叩的大礼，念了3遍往生咒，出来又带着高无庸、秦狗儿、乔引娣一杆子工人到洪德殿接见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云直、允禄和云礼。红石、红立、红昼、红毡、红碗、红小和红角等子侄和一大群尽知的皇亲，军机处因奉旨照常办差，早已经进来磕头拜过了，推了出去，只留朱氏一人随驾伺候。因为几乎都是家人兄弟子侄，见了礼后，雍正便命个人随喜自便。却见管御膳房的常宁进来禀奏请旨：厨下正预备早膳，请旨是设在这殿里还是送到养心殿呢？雍正沉吟了一下： 哦，朕早上用过点心了，这会子还早，急什么呢？ 哦，这样先抬过一桌来送到寿皇殿，供到圣像前，其余的设在畅音阁水榭子东边。因见常宁听得愣神儿，雍正又笑了： 哈哈，朕要赐宴，这么多人都空着肚子看戏，一边看戏一边进膳，嘻嘻和和热闹些，母后明中瞧着也会欢喜的。云翔胃气不好，告诉大厨房做的点心软和一点，需要能刻画的动。朱师傅呢，你也不要回去当值了，陪朕一处坐坐吧。 朱氏忙跪了谢恩，起身说道： 老臣千情万愿，早年臣在工部因黄河决溃挂物处分，罚俸3年，先太后对先帝爷说，朱老师清贫如洗，来客人连茶叶都备不起，罚俸3年可怎么过呀？国家制度不可废，我可要拿提级赏他了， 赏了老臣300两黄金。 说着已经是老泪纵横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

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北京时间16点整。FM 98